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4集，牧瑶被妙妙连拉带拽着扯远了。妙妙架着牧瑶走，背后却长眼睛似的，反手扔给木生一个香囊，香囊在空中划了个弧线，落在他手上。他打开一看，香囊里塞了一团，是裙子上仓促扯下来的软布，被新鲜的栀子梳头水浸透了。这股香浓烈到刺鼻，惹人侧目，足以扰乱嗅觉。柳福一用石子在地上划出简陋的地图，我们在此处再住一宿，等阿生能走了，便朝东往杏子镇走，大概两天两夜便可到达。届时雇车从大路上走，再用一日就可到达长安。他沉默片刻，哑然失笑：“这什么味道啊，这么香？”“ 哦，是我的梳头水。”“好闻吗？” 牧瑶皱了皱眉头，却非常有涵养的没说话。风吹竹林，竹叶抖动，发出萧萧声响。林妙妙心中充满了愁苦。按照原剧情，凌鱼是从抄家劫难中捡了一条命，仓皇逃走。主角团身上一穷二白，直接徒步走到了青竹林。在这个世界中，妙妙的爹生怕闺女受委屈，一掷千金把主角团送上了豪华客船。万万没想到，中途水鬼劫道，整个船都翻了，他们兜兜转转还是绕不开青竹林。林妙妙不喜欢青竹林有两个原因，一是在青竹林里，自以为跟男主角有些暧昧的凌鱼像八爪鱼一样黏着柳福一，令牧瑶不胜厌烦。这段剧情里，他需要不停地纠缠柳福一，以获得足够的亲密度。二是在青竹林里，有一个凌鱼不得不面对的危险情节。当炮灰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儿呢。画符很复杂，初学者很难掌握。我先送你几张画好的符，带在身上，以备急用。柳福一修长的手指排开一沓黄符纸，分成几组，指着上面繁复的字符一一讲过去。这是收经符，是配的。带在身上。哦，这是通讯符，你见过我用的。妙妙点点头，余光瞥见牧瑶不住地朝这里望，容色冷淡，连牧生跟他说话都没听见。 柳大哥，这个应该怎么用呀？ 他瞪着一双写满了无知的眼睛，离柳福一又近了一些。柳福一随身佩戴的香囊里塞着艾草和忘忧，配比恰到好处，混杂在一起淡雅而不萧索，是一种非常有魅力的味道。 哦，你看我演示一遍。 他手指翻飞，先慢后快，到了最后几个简单的动作被做得凌厉如风，指尖似写有飞沙走尘。 口诀我教过你了，你试试看。 福一将符纸递给了他，妙妙口中念念有词，伸出两手滑稽地虚抓了两下，僵硬又生涩，既像小姑娘翻花绳，又像喇嘛跳大神。 啊，不是这样的。 柳福一蹙眉，待见得他一脸无措，无可奈何地笑了。 这看上去伶牙俐齿的姑娘怎么就教不会呢？ 青竹林也不全是竹林，绿油油的竹林背后还有清澈见底的一个水潭，主角团在此安营扎寨，舒舒服服地洗去一身狼狈，这才从容赶路。林妙妙的一头乌发挑出一部分左右挽起来，碧绿的发带一扎，竟是个垂髫。这种未成年少女的发髻在她身上竟然不显违和，加上点墨般的浅碧色衫子裙，两叶生花，像是春天刚爬出来的嫩柳梢。与总是清清淡淡的牧瑶不同，刻意打扮的少女实在是太显俏。 以至于他在一身素衣的柳福一身边窜来窜去的时候格外引人注目。不单穆瑶一路上总是盯着他看，连穆生都不自知地看着那两人屡屡走神。走神之后，他心里又会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怒火。这种感觉相当危险，是一种想要毁掉什么的恶劣的欲望。 啊，好难啊，学不会啊。 林妙妙挫败地看着自己的手，心里把凌鱼骂了个狗血喷头。 系统，系统，你够了没？到底够了没？ 在原书中经历了月色共饮，一厢情愿的凌鱼就像个热恋中的少女，不但幼稚的打扮像个花蝴蝶飞来飞去，还假装学不会术法，骗得柳福一一遍又一遍的手把手教他，惹得穆瑶大为恼火。 哎，你把收精符配好。 柳福一叹息一声，喝口水润了润要冒烟的喉咙。 歇一会儿再学吧。 自打四人开始正式赶路以来，林妙妙就寸步不离地跟在柳福一身边，以学法术为由，顶着穆瑶频频望来的眼神纠缠他大半日了。这半日柳福一还是一样的有耐心，只是他眼智障演得有些心累。系统没有回答他，这个世界的系统极其高冷，除了发号施令就是塞给他一些根本不知道怎么用的奖励，简直令人绝望。他忍不住破罐子破摔地看了一眼木生，任务一都完不成，任务二还有戏吗？木生与木瑶并肩走在一起。事实上，自主角团变为三人行以来，他很少有机会和姐姐走在一起。眼前春光明媚，高耸入云的竹林将湛蓝的天际切割成无数片。柳福一的声音低沉悦耳，不断地重复着耳熟的字句。这些关键字渐渐与回忆中的女声重合。 阿生，这是收精符，不需要很麻烦，带在身上就好。 九岁的穆瑶帮他配好，又拿起另外一张。 这个是通讯符，你现在还小，暂时不能用。 姐姐， 他眼神明亮。 我见过父亲用通讯符，我想学，你能不能教我？ 穆瑶一愣， 为什么想用通讯符？ 阿生，你还记得吗？小时候你闹着硬要学通讯符。 穆瑶脸上露出个清清淡淡的笑，阳光照在她白瓷般的肌肤上，眼下的泪痣若隐若现。穆生没想到他会与自己想到一处，脸上不经意间浮现出笑意。 是啊，阿姐问我为什么想要学通讯符。啊，我当时以为阿生总算长大了，知道不躲懒了。没想到你说是想在我跟父亲捉妖的时候跟我聊天，真是气死我了。 木生浅浅笑着，不经意露出瞳孔中的一丝深沉的黑。 其实，阿姐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